2013年米兰影展，我遇见两个惊喜：《逆光飞翔》荣获最佳男主角奖，还有意大利国宝拉法萨咖啡。6月30号到7月16号，2016台北电影节，让我们一起欣赏最棒的电影，喝杯最棒的拉法萨子弹胶囊卡峰山堂见。 拉法萨 ，The Italian Espresso Experience。 一年就这么一次，安利雅芝独家冠名赞助 Artistry Asian Stars on Ice， 安利雅芝2016亚洲冰上盛典，日韩台湾年轻花式滑冰巨星，流行歌手韦礼安、郭靖、831等跨界演出，7月17台北小巨蛋，让我们共创台湾花式滑冰的骄傲，购票请上拓元售票。 UFO Superstar，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田馥甄。 飞碟男孩，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和马克的青春点点点。 温馨又动感， 甜美又华丽。 周二到周六， 每天你听到的第一个狂乱节目 《青春点点点》开始喽！玛丽、 马克 陪你点醒青春期的我细沙， 点出思春期的甜酸苦。 想成为 听到歌曲呢，是来自于林宥嘉的一点点。十二点啦，欢迎你来到今天7月9号星期六的青春点点点。 我们又都距离死亡近了一点点， 一点点。今天7月9号没有生日寿星， 我们的信件也寥寥无几， 简直可以用风中残烛来形容。 我们就是汪洋中的一点点，我们快要被灭国啦。 你也不希望我们这个小小的国家，很难说，我希望你不希望我们这个小小的国家。 等一下，我想好好的探究一下你刚刚说话，说这句话的心理状态。 怎样？ 你本来是要说你也不希望我们这个小小的国家覆灭吧，然后突然又想到说，嗯，说不定有人希望哦。我说，嗯，你不希望，嗯，也许有人不希望。 嗯， 你刚刚一切的那个意识流是这个样子吗？ 对啊，因为我突然想到有一阵子不常常说有一些人可能在组反青春点点点。 可是这一些人跟这一切都只存在你的脑袋中，又不是真的。 所以刚我脑袋就自己打架了一下嘛。 哦， 嗯，好，七月份的寿星朋友们，如果你想要在一天一开始， 不是啦， 嗯， 你怎么可以这么快就跟我进入到结论？我们今天还有很长的日子要走，哎。 那你聊啊，你说啊，怎样？嗯， 那你现在就已经不想跟我聊啦？ 可以，可以，我现在重新回到那状态。哎，怎样？ 哦，我们今天没有生日寿星，欢迎大家多多写信给我们。寿星呢，欢迎你上青春点点点的 Facebook， 留下你自己寿星本人的生日愿望，我们会努力为你做到的。如果呢，你已经留言了，然后呢，你也留下说，哦，譬如说我想要点什么歌，譬如说我想要马克做什么事，我要玛丽做什么事情，我都已经留了，可是甚至到那一天，我满怀欣喜的转开收音机，发现，诶，为什么你不是第一件事祝我？为什么已经先听完一首歌？听完一首歌，你们又闲聊十分钟，闲聊十分钟可能又送个东西， 怎么会这样呢？ 已经到12点半，然后才突然就是慌慌张张说：“哎，今天有生日寿星，我好像是那个不被重视的。” 没有啊， 这个不被重视的就是也没有做到我任何要求， 嗯， 我要点歌也没有，我要打屁股也没有，我要做什么什么都没有。 嗯， 怎么会这样呢？ 人生嘛， 在这边我要说。我们会说我们努力为你做到，但我们的努力很小，我们就是没有办法努力的两个人，所以请包容我们，包容包容， 我们互相包容，互相扶持着彼此的腋下一起成长， 互相取暖。 是的，好的，待会呢进个广告回来就要进行我们今天一样用非常优雅的速度来进行的马克信箱， 音乐全主打， 地表最强摇滚乐团 YouTube， 献给巴黎最感人的摇滚盛宴，请听环球 YouTube 合唱团《赤子之心》世界巡回演唱会 Invisible 巴黎现场。 好有他们在前进的路上一直为我们歌唱，洋溢着自信，那些不被理解的都不重要。岑宁儿、陈慧婷、艾怡良、彭佳慧、卢凯彤、魏如萱都在 Legacy 2016年都市女生。 您准备好迎接夏天了吗？出门在外要记得补充水分，携带饮水要注意溶剂的安全，以免受塑化剂的危害。太和工坊 TR55 水壶符合国家安全标准，通过欧盟16项塑化剂安全检验，耐高温，很安全。正确选择安全容器，饮水健康有保障。太和工坊庆祝父亲节，全馆88折，满额再送好礼，更多优惠请洽太和工坊。 嗨，大家好，我是 Erica。 快写一首情歌，雅俗共赏，落笔传神，还有容易传唱。上的厅堂，月下的厨房，就像我一直在找的姑娘。快写一首情歌，雅俗共赏，大碗紫米，还有接着大棒。如果胡同弄堂全都播报，请你居然点了些孤芳自赏。比痛和痒更多的是不痛不痒，所以我爱进剧场。总在盼望，总在失望，日子还不都这样。俗的无味，雅的轻狂，还不都是一副臭皮囊。他们说快写一首情歌，雅俗共赏，落笔传神，还有容易传唱。上的厅堂，月下的厨房，就像我一直在找的姑娘。快写一首情歌，雅俗共赏，大碗紫米，还有接着大棒。如果胡同弄堂全都播报，去你居然点了些上。谁的故事有营养，大俗或的雅的都在理直气壮。撒狗血或白雪的现场，都让我观赏，还真是大方。快写一首情歌，雅俗共赏，乐比传神，还要容易传唱。上的 像我一直在找的姑娘。有没有一种神话雅俗共赏，情节奇幻跌倒让人向往，满着荒踏着窥见满脸沧桑，初到山顶就要懂得鼓掌，别说一不在乎二没起火，太炒作中枪中枪感觉会一样。 马克，你的信。 马克信箱。 来到今天的马克信箱，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本周信件在我前几个礼拜摧枯拉朽式的疯狂狂回之后，只剩下六封了。 你就很爱挥霍啊！ 好想要挥，哎，这一首歌没有想到这么难唱啊！ 融在午夜梦醒。 哎，等一下，我想认真唱一唱这一首歌。好想要挥霍。好想要挥霍， 不是啦，好想要挥霍从副歌很难唱，突然要唱很难， 为什么？ 因为他就是不 好 那样。 好想要挥，好像 挥霍， 不是啦，我的比较像， 好想要挥霍，对啊，对啊，要听快麦不？噔 噔噔，广东分，好听。 你看，他都从总在开始嘛。 我没有声音。 是什么包围空虚？好想把我的全部都给你一个人，多平凡。的期许总在人潮散去瞬间觉醒，全身力气得不到爱你，从不曾挥霍，好想要挥霍，好让明天继续。 怎样会了吗？ 哎、欸，瞬间就拿掉了。 对啊，就是踢个皮乓而已嘛。 好，我会了。那我知道了，只剩下六封信哈。那这个六封信呢，我领悟到一个道理，为什么会信这么少呢？就是因为呢，过去可能有些人写信来，他就会寄回邮信封，啊、回邮信封就要我们回信。啊，你也知道啊，回信呢就到我手里以后呢。他可能已经两个月没回了吧？他现在不好多、哦， 所以下一批的浪潮来临就是可能下一次，因为现在我们刚刚把回信寄出嘛。 哦、我现在还没寄啊，我现在还没写啊，就都还在我那啊，都还留在我那。 我觉得大家应该，大家应该要戒掉收到回信再写信的习惯。 可是因为这是人性啊，没有办法、啊。 你要跳脱人性啊！你要跳脱人性的 那些 小诡计， 跳脱人性。 你不要管我们，我会回，你就一直写，你就一直写，一直写。 有，今天也是有这样的人，就是他没有要求要回信，他就是想到我们以后，他就会一直写的人，像子儿、 嗯， 他以前是每个礼拜都会寄一封，嗯、但是就沉寂了一段时间没有寄、 嗯， 但在上个礼拜突然开始寄以后，哎、欸，又回复了他的频率了， 嗯哼， 很棒。好，说到那个。我觉得就是因为我没有写信，没有寄回去，所以就可能大家也就忘记了，就不会再写信过来。这个就像勾妈吉一样嘛，勾妈吉现在不是一直在推，就是你去很多店，然后就可以用勾妈吉。 我完全不知道。 哦，你可以用手机下载勾妈吉，然后 我有下载，可是我也不知道。 你就可以直接用你的手机付款啊。 啊。 对啊，然后对于店家来说，店家的为什么要用勾妈吉，就是因为它可以推播讯息给你。就是一种回做忠实顾客跟回流客的概念，就跟我们的，如果我们是一家店家，我们需要回流的信件的话，我们就要一直的 付出，然后写信给他，又打哈欠。刚这个不困啊。 我知道啊，就是要赶快要推出去嘛，就是要一直跟大家 keep in touch。 回信。回信。 Keep in touch。 回信啊。 我先哦。 对啊。 马克、玛丽，你们好，我是范米，我想要点播自由发挥的 Jim， 谢谢你们。是的，最近我发明了一个很白痴又懒人的运动方式。首先呢，我说明一下，因为我家是厝街就是一楼的店面跟住家一起的。 嗯。 然后我的房间后面就是厨房，加上我家的格局很怪，所以平时如果我的房间没有开抽风机的话，就会像烤箱一样又闷又热。 嗯。 于是乎呢，我就想了这个方法，我利用冬天厚重的棉被，我把自己包住，只剩下一颗头，时间设定30分钟，全程不能开电扇、冷气还有抽风机，就这样把自己逼出汗来。 所以这是热瑜伽的概念。可是这样棉被很脏，不是吗？ 对啊，好臭，棉被就会吸引你的汗耶。 对啊。 在发汗的过程当中呢，你可以试着用腹式呼吸，或是内省自己今天发生的事情，或是跟自己对话。诶，到底在这么热的环境有办法跟自己好好对话吗？ 这是一种修炼，我觉得这个修炼不错，但就是唯一的不好的地方就是那个棉被该怎么处理。 那如果 还是你的棉被是可以就是真的丢去洗，然后又可以焕然一新的，那就没问题。我觉得这个修炼很棒啊。 我曾经这样跟自己对话到大哭，但棉被里却又狂冒汗，就是疯狂脱水嘛。 对，可是那很热，真的很难，这真的是一个修炼，因为太难忍受了。 那种感觉呢，会让你当下想要觉得，我现在就是要掀开棉被 ，right now。 不可以。 对，但是我忍住了。 是意志力。 一直听到那个计时器噔噔噔，时间到了，我才会掀开棉被，但是。掀开棉被还没有结束哦，就是我要趁身体还热热，而且它正在喷汗的时候，我马上再做一些小运动，比如说马上做个深蹲、仰卧起坐、抬手臂等等的。虽然说呢，我不知道这样效果到底好不好，可是呢，至少我在这个闷热的夏天，我发现我开电风扇也可以睡得着咯。 我觉得听起来很不错啊，我觉得听起来蛮就是彪悍的，我不知道会不会减肥啦。 对啊，就一定会流汗，但是我觉得如果你要实施这个方法的话，还是要考量你自己的那个身体的状况。 因为你流那么多汗， 范米是在运动的人，平常的 跳舞啊，对啊， 对啊， 你要流了多少汗，你就要补充多少水分，而且就是那个脂肪排出体外的主要方式是藉由呼吸啊，不是藉由，当然就是汗水也有，但是最主要是呼吸。但也不是你呼吸呼的多就排的多吧，我想这是逻辑关系， you know。 我要练得跟复仇者联盟一样壮，穿上紧身衣那一条毛巾，在你心目中我就是无敌铁金刚。啊哦，刚刚刚刚刚门忘了关。 One more two more three more。 胸肌腹肌三角肌，耳朵三头四头肌， 放暑假了，你是不是都懒在家里没有动一动呢？ 你可以动动手，写信给我们，动动脑，想想要写什么。哦，我觉得其实动脑蛮难的啦。 动脑非常的容易困哦。 对，动脑真的很容易困，所以。 可是因为我们平常生活真的太小动脑了，所以就是反而才变成一动脑好像觉得很痛苦。 可搞不好对学生来说没那么痛苦，因为他们真的很常动脑，你要一直解题， 皮烂了，他们才没有在动脑。 哎，以前我念书念一下之后都会很困哎。 念书你有在 要啊，要动解数学也很累耶，然后想那些为什么啊，妈妈就很难过 哦。好吧， 好的，大家动手又动脑，欢迎来信，请寄到台北市罗斯福路二段102号25楼飞碟电台马克信箱收哟。 我是子儿，上次寄了名义上的最后一封信，但这一封才是 哈 意思是你以后不会寄信给我们了。 Why? Why? 期末考终于考完了，大一真的结束了，这一年过得好快啊，也好充实啊，学了好多以前没有接触过的东西，认识了好多各地来的朋友，虽然我不是系上核心，要怎么分自己是不是系上核心啊？ 他可能觉得很活跃的那群人很有发言权，或是有担任干部，但我就是只是组成这个班级应有的人数的几分之几的话，可能就不是核心人物。 嗯，我是核心吗 ？Of course， 你到哪都是核心哇！你跟苹果中间的籽一样核，超中间的核。 但能和每位同学都保持良好的关系，觉得好开心啊！还参加了私校转型正义的透明革命，深深觉得大一没小白 啊？什么？ 没留白，很棒。未来的日子希望还能有二位的陪伴，一起度过每个不睡觉的夜晚。子儿，短短的一封信，谢谢你。我来看看你背后写的这个看起来就很像 PowerPoint 还是什么笔记的，产业开发初期长期照护社区化计划。嗯，发展社区医疗体系， 社区医疗体系， 健康照护升职白金计划，强化长照体系，都是念这种好。 好想有安静的午睡，我关掉电灯，想关掉疲惫，想关掉陌生。 我只想在乎我在乎的。嗨，马克玛丽，我是香草拿铁。 你在乎什么？ 嗯，我在乎什么呢？手机却关 不掉挂念，认真想哦，要用脑哦，然后不可以睡着，不准打哈欠。 我关掉电灯，想关掉疲惫，想关掉陌生。 没有， 你没有在乎的事情哦。 在乎什么？ 没有在乎的事情很无敌耶。 我就是七个超级星星的人。 超级星星是什么？ 那个啊，玛丽兄弟不是超、 哦、 还超级金币，还是 超 级蘑菇 星星啊，星星星星。嗯、没， 欸，没有在乎的事情很无敌耶，就这个世界上一切都 I don't care, I don't give up。 你要在乎也是可以在乎，你要不要那么在乎你也可以不要那么在乎，施主一线之隔一念间、啊、 所以你都可以 你可以自由自在控制就 对。我想要学习可以自由控制 西索， 当西索真的是蛮快乐的耶，我觉得。 对啊，但没有朋友，但他没有朋友。 他有啊，他朋友不是伊尔迷吗？ 就 他们感觉很熟耶。 是哦。 对啊。 好吧，那西索如果他有朋友的话，那他很快乐。 那你想当谁？尼特罗会长。 为什么？ 我不知道啊，尼特罗会长也很强耶。 我对于你刚才发言我很不开心耶。 不是，怎么了？ 你今天为什么要一直激怒我？ 想当尼特罗会长怎么了吗？你要现在旁边千千万万。 我要当尼罗河的女儿。 啊，我就你知道尼罗河的女儿是怎样？ 其实我不知道。 对啊，想干嘛？香草拿铁说，那天听你们在聊电台斜对面的顶好换了名字的事情。 Jason。 我国中的时候就是在麦当劳楼上的补习班待了三年。 在麦当劳打工。 那叫楼上补习班哦。 那种楼上补习班哦。 对啊，他不就是一些很奇怪的才艺教室 哦。那可能就是哦。 顶好啊，金石堂就是我补习前后很爱留恋的地方。 留恋， 只是我高中之后就很少去那边了，总觉得是不是哪天应该回去看看现在变怎样了呢。我告诉你，现在金石堂也在整修哦。 让他们一起整修。 没有，现在顶好他已经好啦、啊、Jason 已经开幕了、 哦、 但可能是受到影响，所以金石堂也整修。我说呢，这个最终我果真没有参加任何的毕业活动。不过在毕业当天，我正在补习班打工的时候，收到了之前一起做比赛的学长的讯息，才知道啊，原来几位学长推了一位代表回来，要送当时参加比赛的我跟另外一位女同学花束。我觉得有点对不起特别跑一趟的学长，也觉得非常的感动。我为什么不记得香草拿铁比过什么比赛啊？ 我也不记得。 还是你没有跟我们说过？ 我一片空白。 当时比赛的那三个月虽然很崩溃，但也是收获很多，对我而言来说是非常珍贵的三个月。从开会啊、讨论啊、试验等等，到最后几周一直窝在学长家的工厂赶工。虽然到比赛当天我们的成品依旧不是非常完整，所以当然也就没有得名。可是呢，那是到大三的自己终于觉得自己学的不再是课本上满满的公式，而且明明就是很弱的学妹啊，学长们都没有不耐烦诶，教了我很多东西。 因为你是学妹啊。 可是学长们毕业之后，我也只有跟其中两位学长有微弱的联系，没想到还能因此这样被记住，真的很开心。能够在快去研究所之前又唤醒当时的记忆，也想让当时累得要死却乐在其中的自己回来。看到这个毕业季的照片洗版，还有谢师宴的照片，有一张叫做台大强者门的照片， 我没看过是什么，我现在查。 那是他自己私人脸书看到的吧。你应该查不到吧。 他感觉起来不是是一个就是病毒式传播的吗？ 他说在重复看了三四次之后。 台大什么 强者门。 OK。 重复看了三四次之后，我就按下了隐藏键。 为什么？ 怎么隐藏啊？哦，你说把那个讯息给 隐藏 起来。 对啊。 其实呢，我当时推甄完全没有推台大，一方面是二十几年来都在台北，我想出走了；一方面也是因为自己专攻的组别在台大非常的竞争，连台大生都不一定推得上。 欸，这个粉丝团干嘛？ 叫什么？ 强者台大 Legend of NTU， 各种强者尽在台大，好奇妙哦。 然后因为他说连台大生都不一定推得上，所以当时他也就不想考虑。最后呢是上了他高中就想去但是当时没有考上的清大，也找到了应该算是还不错的教授，并没有什么不如意的事。问自己想上台大吗？其实我还是会说不想诶。我说不出看到那张照片然后隐藏是出于什么样的心情。有没有可能是因为看那些明明比自己名次低的好几个人都上了台大，所以酸酸的吗？ 很想说我根本还没有选择台大，而不是我考不上吗？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嗯， 我想要先岔开一个话题， 嗯， 讲讲强者台大这个 Facebook， 这个已经 你马上可以加入了、 哦、没有啊，可是这个没有在更新啊，这是2014年两年前的事情了。 嗯， 他介绍了一些 台大的强者， 对，台大的强者，其中呢他只更新到003号就没了，就只有3号、啊、超烂的，就没有再继续更新下去。这个人呢一出手必赚 30% 的台股标股王。 哼。 二，我爸就是主力。三，投资学期中考超烂，但是模拟投资报酬率第一名。四，完全不使用投资学的技巧，证明教授跟财经系都是废物。五，脑中有500个学妹的基本资料。六，咖啡社三届学妹老少通吃。 这到底是什么啊？ 蛮好笑的， 好莫名哦。 那我们来看看002，002强者台大医学系柯文哲，只有写着强者不屑说谎话，就这样，好好笑、哦。 三号嘞？ 没有，三号就是刚刚那个啊。 一号 是尤达大师哎。 真的那个尤达 吗？不是他，可是我不认识他。他是谁啊？我不认识他哎、欸。 算了啦。 我对不起大家，我不认识他。 降歌金曲。 偏执的爱一个不爱自己的人，偏执的幻想着一段未完待续。陈大天第二波心碎推荐，哪里来的勇气？ 为什么？只有我和你，说不清谁又是谁的黑影，泛起回忆你不愿交代的剧情，回忆泛起等着快要窒息，是不是得了 say sorry 的病，每每遇见我就说对不起，哪里来的勇气我可以继续爱你，偏执的关系妄想着未完待续，哪里来的勇气我不敢继续爱你，偏执的爱情呼吸里只剩压抑，哪里来的勇气我才能继续爱你，习惯的关系分开后能否继续，哪里来的勇气 陈大天填词的感人创作，哪里来的勇气，收录在陈大天第二张专辑《100种失恋的方法》。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我是吴克群， 我是马克， 我在马拉威看见儿童梦想长大，却分分秒秒与饥饿奋战。 受到极端气候影响，非洲面临20年来最严重的旱灾。 饥饿儿童的呼声，你听见了吗？勇士出击，危机远离。邀您捐款饥饿30， 报名7月30、31大会师， 请上台湾世界展望会官网， 或拨02-2175-1995。 今天一定会有美好的事发生。 每天你做什么？一杯什么？ 日常全新专辑限量珍藏。 嗨，大家好，我是卢广仲。 飞碟 New World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着糖果屋，眼中又带着哭，想哭。哦，他是谁的公主？哦，他是谁的幸福？哦，他是谁的孤独？童话故事的爱，常被现实反驳；爱，常有王子拦路；爱，常会让人嫉妒。你受伤了，阿爸咪呼呼，阿爸咪呼呼，爱，爱，你受伤了，阿爸。 你呼呼，他是安心雅，欢迎继续回来马克信箱，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继续来回香草拿铁的信，因为他在想到底为什么自己会隐藏台大强者们的照片，是因为自己觉得酸酸的吗？是因为自己自卑吗？他也说不出来。在补习班打工终于过了一年多，带的班级的孩子也要升上下一个年级了，自己担任小一到小五数学班的助教， 是忍不住自己会去跟人家比较，就是觉得我想要念台大， 可是他又觉得他自己不想啊， 那就是自己骗自己吧，就是合理化自己的行为啊。对， 还是他的确也是不想，但是他又觉得你们那些人 就是好，也许 就不想输人啊。 对啊，就是、好，也许你真心的不想，可是因为那个名头还是比较响亮， 嗯， 然后你会觉得说， 你们这些在我后面的人在那边颠， 对，就是我是真的不想，没错啊，但是，可是人家就会觉得你们比我强，就咽不下那个被比下去的气。 他说他们那个学生大概40个学生，从名字记不起来到现在已经可以跟家长讨论说，哎呀，这个小朋友的学习状况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真的是蛮有成就感的，有喜欢的小孩，也有觉得麻烦的小孩。40个孩子就有40个算数学的逻辑，观察这件事情真的是很有趣的事情，看着他们进步也觉得很开心。 真的有40个吗？没有吧，顶多10个吧。 欸，他真的有在里面，他有感触的嘛，也许有一点点夸大，但你也不用这样吧。 对不起， 干嘛写个信聊天也不行啊。 对不起，我认真跟大家聊天嘛，我很认真。 看着他们的进步也觉得很开心，最满足的就是你讲解完就问他们说，小朋友懂了吗？他们就说懂了，然后露出的那个笑容。嗯， 好萌啊。 自己除了周六当助教，平常也有在补习班做别的工作，不过呢，因为要到外地念书，所以平日的工作已经说好要交接出去了。可是呢， 给我 周六的打工我还在犹豫要不要辞掉，因为毕竟是习惯的地方，补习班的主管也对我非常的好，跟老师相处也很适应啊。虽然其实可能我不算喜欢小孩，但现在真的是蛮工作愉快的。 话说啊，我都年纪一大把了，然后前一阵子去参加一场同学的婚礼，那既然是同学婚礼，同桌就是同学嘛， 嘿， 然后我就见到了一个同学，我们没有真的同班过，但是我认识他啦，就我知道他是谁。 嗯， 然后就问说他，周末在干嘛？他说要当家教。然后我就想说 ，What？ 你都几岁了？就我们都几岁了？ 你还在当家教吗？ 就你还在当家教？我就说，就我心里面的 OS 是，留点活路给大学生们吧，留点活路给孩子们吧，这样子。对，然后他说因为就是以前在教的孩子，然后他们就一直长大一直长大，然后他也 以前教的孩子生小孩了吗？ 我不知道为什么， 怎么可能？ 对，我也不懂到底那个怎么来的啊。 那也许他很热爱当家教呢。 对啊，我当然觉得这有可能的啊，我只是就是蛮讶异的。对，就家教不是年轻人的专利，还是有很多人就是到了 资深啊，资深， 对对对，就已经出社会了，然后自己也有一份很稳定跟很高薪的工作， 嗯， 但他周末还在当家教， 那我觉得蛮棒的啊。 对啊，是啊。 他说理想上他还是想要每周回台北，只是怕哪天会不会觉得啊、哦、太累了，可能因为太累自己就会开始讨厌这个工作。总觉得要说再见的话真的是蛮舍不得的。嗯，香草拿铁这周生日就要到了，下周就要进实验室，要往前跨出下一大步了。好的，祝你下一个阶段生涯顺利。 so easy for John and Mike and Jim. Ow, ow! Time for girls are not easy for you. Ow, ow. Time for girls are so easy for John and Mike and Jim. Michael. Jim. Michael. Hi, 马克玛丽。Hi. Hi、 我是三重的全糖， 全糖，你说半糖、全糖、少糖、微糖，它是全糖。 Yes， 我前几天突然想起来，我真的不晓得哪一次强强真的是失心疯，因为他知道我喝饮料都喝蛮甜的。 嗯， 可是我觉得人在甜也有个极限。我想说，到底我给他的形象是怎么样呢？他有一次不知道点了什么饮料 ，Hack 点了 Double Sugar 给我， 哈， 那一杯真的是完全喝不下去。喝不下去，喝不下去。 西式呢？西式以后可以喝吧。 可是那是奶茶类的还是什么的？就是它没有办法像茶一样，我加很多水。Oh. 所以我在喝了第一口，我想说 这什么？ 哦，好像点焦糖奶茶之类的，然后还 double 焦糖什么之类的，然后奶茶也全糖。我就心想说，再怎么爱喝甜的人也不会喝这个，好不好？ 焦糖奶茶 double， 我、哦、说焦糖奶茶焦糖 double。 之类的，因为那一喝下去就，我心脏都缩起来了。 但我必须要说，这个很感觉是你会做的事情哎、欸。 Double 呢？ 就是你叫我去买个麦香鱼，说：“哎、欸，那个酱要 Double。” 我跟你说，麦香鱼的酱版它 Double 才好吃 之类的啊。对，就是焦糖酱 Double 这件事，我觉得很你哎、欸，非常的。 可是奶茶已经全糖了、欸。我跟你说，你喝星巴巴的那个焦糖玛奇朵焦糖酱也是要 Double。 对他可能就是记得这个，就是你的焦糖酱会要 double。 Oh, OK，my、okay, bad，my bad。 三重的全糖说，高一某一次网络被锁的状态之下，就看看，哎，我手机里面还有什么是不用网络就可以用的东西呢？ 我知道，我现在看 Candy Crush。 对。 还有呢？ 嗯。 Where 是不是也不行 ？We are。 我很少开那个哎，修图软体吧。 修图软体。 然后行事历， 对， 然后相簿， 对， 一些不用连上网的游戏 App， 比如说像七巧板。 哎，我真的蛮少的，我就只有打电话跟讯息、嗯、照相机。哦，有，我之前有讲过啊，练习冥想那个、Calm， 然后我现在还有一个，记录自己心情的，我找到了记录自己心情的，嗯，其他就像是 FM 收音机咯， 嗯， 所以反正总而言之呢，全糖就是那个时候打开了 FM 收音机，转到了 FM 92.1，他那时候打开广播一直转，一直转，一直转，转转转转。直到 FM92.1 的时候，手指就没有继续按下转了，就这样一路听到高三毕业了。这段时间呢，我每天12点准时打开收音机，一路忍笑，忍到2点才睡觉，是一个很好的休闲时间。很多人都说啊，拼学测啊，拼考试啊，一定会听我们的广播，但我不能这样，因为太好笑了，我根本没有办法专心啊，所以学测前夕我都没有听。去年10月呢，我曾经 calling 进去过，当时是有关高中桌子的主题。高中桌子，我没有做过这样的主题哦，就无聊哎、欸，这节目有够无聊呢、欸。 怎么桌子在问你，还有在用垫子之类的吗？或是你抽屉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哎、欸，那一集蛮热烈的、欸。 对对对对对对对，我想到是更无聊的。 什么？你桌子长怎样吗？ 对， 有到这么无聊吗？ 你 有几个抽屉？ 对，你会在桌子上写什么字什么之类的。好，然后他们， 你是不是就是以前国小会把橡皮擦屑都收到那个洞口里面，把它填满的那一种？ 我不是会填满， 你会蓄意把它弄满？ 不是，我会 把它搓成一个新的橡皮擦。怎么了？ 好恶， 哪里恶？ 好恶心哦！ 一定要把它们聚集起来，然后把它搓成一个新的，很酷呢。 然后现在你会用吗？那边就很快就散了。 有的橡皮擦是可以，比如说素描类的那一种， 很黏的吗？ 比较黏的，它可以就是可以黏成一个新的。然后你就小时候没有什么东西好玩啊，就是买文具来玩嘛。 嗯， 对啊。然后你就会发现，哦，这个不能弄，哦 ，boring。进吧，进去。小心，排行榜危险了，亚莉安娜回来了。冠军37亿人疯狂点击，粉红妖姬尼基米娜，流行天团共和世代，嘻哈天王小伟恩共同跨刀。限量加赠全球独家海报，环球豪华精装。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毕业了，我们去瓦城庆祝！七月15号前到瓦城用餐，凭毕业证书就送超人气美味虾酱鸡翅一份，从幼稚园到博士班都可以哦。瓦城祝大家 毕业快乐，振翅高飞！ 详情请上瓦城官网。 Baby baby 陪我甩一甩头发好吗？ Baby baby 陪我写一首 rock 好吗？ Baby baby 陪毕书尽摇滚一下，陪毕书尽三八一下，毕书尽第二波主打三八，导音制作，福茂发行。 我是林宥嘉。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电影 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他是小乐无私闲这首放手去爱，放手进个整点吧。一点钟过后继续我们第二个小时的马克信箱。 自己也还想不透，是从什么时候钟声响起后想为你停留，每个动态都追走，我不想再错过任何能逗你开心的线索，一直都在，一直都在，当时我不太明白，不再等待，不再等待，不管现在未来，决定放开手去爱。谢谢你没等的不耐烦，体谅我领悟的比较慢，勇敢勇敢，还好没太晚，总算确定什么才是爱。像每个有你的片段，有些话逐渐变得明白，这次不放手不啰嗦，在一起好吗？ 笑，才突然间明了，我想要独占你的每一秒，一直都在，一直都在，现在等我终于明白，不再等待，不再等待，不管现在未来，决定放开手去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尧舜的吃喝玩乐记者会， 我报道吃，也报道玩。蓝城金酒店就是一家既好吃又好玩的饭店。为了巩固亲子饭店第一名的龙头地位，蓝城金酒店把饭店当成了主题乐园来经营，兼有了分舵奇宝，再将楼层廊道改成了小朋友电动车的跑道，然后呢，又盖了一座空，同时更在假日将饭店楼下的星月广场整个包下来，设计了全员逃走中生存游戏，让小朋友可以和魔王躲猫猫。蓝城金酒店今年更推出无限畅饮的全新服务，让房客可以不限次数的到星月豪华影城免费欣赏院线片。放心放松放纵，一年又一年，蓝城金鹰酒店年年都有新意，让我年年都有新的题材报道，让亲子家庭年年都有欢乐新体验。 普林斯顿暑期超强记忆训练营，读书有方法，一个暑假就开窍。北中南免费试听，请拨02-2768-5887 2768-5887。 Princeton, the memory experts。 我是曾永熙， 最亲的也最残忍，难愈合的裂痕，飞碟难关，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现在时间深夜一点整。 你知道台湾铁道的历史由来吗？台湾铁道超过100年以上的历史，穿越时空，纵贯南北。日本原铁道模型博物馆珍藏首次来台展示，一个铜板出国去，可游历欧亚美三大铁路。HO 归亚洲最大，史上最完整呈现台湾铁道路网。邀请您到博二来趟跨越百年纵横台湾铁道之旅。以上广告由高雄历史博物馆提供。 有时候我只想放慢脚步，找回对生命充满热情的自己，让一切从一杯新鲜现煮的好咖啡开始吧。博朗咖啡馆， Life begins with Mr. Brown Cafe。 大家好，我们是 有感觉， 让我感觉你弹出跳舞的节奏，简单的旋律串联了你和我，你说牵起梦想的手，写下最单纯的感动。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微风轻轻地从脸庞吹过，阳光正热烈放松，懒洋洋的我现在一切都要慢动作，曾经有一种热热的幽默，在某个春天午后，有个人在我脸上留下九点的叶落，忘了什么时候我也记不得，应该是小时候，想找一些什么风景来陪我，只好出去走走。想整理日常，想要变成小狗，躺在马路上享受暖洋洋的梦。想整理日常，一大片的天空，走 们的小春日和来到第二个小时的马克信箱，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在六封信的马克信箱，我们用三封信度过了第一个小时。 天哪，真棒。 是吗？是吧？ 我只剩一封啊。 你只剩一封哦。我只剩一封又多一点点，所以我们用了四封，我们用了四封度过一个小时。 嗯， 好吧，下一个小时该怎么办呢？这个小时该怎么办呢？ 啊，且战且走咯，你看你这挥霍的代价。 大家快写信给我们吧。好的，全堂呢说那个时候打电话进来，我们就问说，诶，那你想读的大学是哪一间呢？全堂就说嘉义大学。现在不是想，而是我真的如愿进了嘉义。 You are awesome. 虽然有点晚，但是谢谢你们当时给我加油。我一直想写信给你们的，拖到高三毕业了才真的写，也算是达成了一个目标。九月我就要只身下嘉义读书了，在想家的夜晚，我一定会听着你们的广播的。 搞不好根本不想家怎么办？ 嘿，太快乐了。 嗯， 对，而且就是去大学以后很开心哎。我以前就是广播孩子啊，我每天晚上都在听，而且是从那种可能七点听到一两点的， 嗯， 然后就有自己喜欢的节目会转来转去的那一种， 嗯， 然后从国小一直到高三的作息都是这个样子， 嗯， 直到 上了大学之后开始流连夜店。 你这边不要乱讲， 跟在女孩的屁股跟屁股之间追逐， 乱讲， 追逐风，追逐太阳。你刚刚是不是？你刚才瞬间是不是沉淀在你过去的回忆当中了？你是不是想起了什么？我觉得那个表情很不寻常哎。 怎么了？ 我觉得你好像掉到一个很深的回忆里。 没有，就可是真的就是考上大学，考完联考考上大学之后的。 哎，你看你旁边很性感。 什么？谁？什么？哪里？ 你没有看他很性感啊？ 谁很性感？ 隔壁录音间的啊。 隔壁录音间怎么了？ 他露出他的臂膀，哎， 我没有，我看不到啊。 你看不到， 对啊， 好吧。 对啊，然后就整个就变成完全不听广播，是真的从100到0，哎，差超多的。大学真的好多事情要忙啊。 我没有啊。 你最近在回忆你的大学是不是？ 嗯 ，boring， 加 boring。 因为那时候我问你说你大学在干嘛，你就说你都在睡觉啊。 哼，回家睡觉。 嗯，上课。有时候就是课也太早了，不想上。太早是指中午十二点。 哪是早八真的很难上啦。 然后就睡觉。吴玛丽很自豪说，她每天一定都会睡12个小时。 让困吧，丢惊醒，无惊醒，丢一定要面对人生，安呢，好不？ 好。好，然后她说她想要推荐一个负能量小语，要我用诚恳的语气念。 陈耿瑜，那音乐要全部暂停了。问你， 人生很多事终究会随时间好起来，像是胖，久了就会变好胖。 没了，还是我们现在像每天来点负能量，我们念念他最近发了什么。 可以啊，还是我们照样造句。人生很多事终究会随时间好起来，像是丑，久了就会变好丑，像是 毛很多 啊，久了会变什么呢？ 毛更多。 你这就是破坏游戏规则者嘛。 像是 漂亮，久了就会变好漂亮。 像是好笑。 像是好笑，久了会变好好笑。 这没道理嘛。每天来点负能量是不是？跑着跑着曾在某台新车记录器里成为摔倒跟稍微暂停就吃饱了，继续前往下一关，到傍晚慢慢慢下来才能再思考了，问他最近怎样，回答还是就那样啊，反正他出社会也没法再怕出车退，明天休假想说在外面再多混一下，不然回家也是孤独的案，重新整理他好像就这么轻松，甚至有点随便的来场约会吧， 让我们手牵着手，不用分享秘密，乱唱着歌吧。 哎，他现在会有人赞助他贴文章，哎， 这么棒。 然后他写的也好好哦。 什么意思？ 就是那个某一个彩妆品牌，赞助他这个贴文，然后彩妆品牌就跟画眼线有关的嘛，所以他那一篇文章都说，人家常说眼睛是灵魂之窗，但许多人要是没画眼线，连窗户在哪都不知道。怎么了吗？怎么了吗？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 意思是没有画眼线的话就没有眼睛的意思，是不是？ 就是跟我一样啊，如果没有眼线，就是眼睛很化汤啊，很空洞，像个没有灵魂的玩偶。 哦，这个我 get 不到了，我反应太慢了，我对负能量反应太慢了。 怎么会这样呢？找工作就像是找女朋友一样。被拒绝后都会说你条件不错，可惜不适合我们公司。 完全被刺中，这就是我啊。 我做人处事的方针就是永远不要试图去说服别人，否则一不小心我就被说服了。啊，你就是爱说服别人，可是你不会被说服的那一种。 而且这个我不懂啊，这个观点在 就很容易想要，我跟你说，就是你说有道理哦，对，很多人是这样子的， 是哦， 对啊。要是可以专心做我喜欢的事情，那我现在应该还躺在床上。 哦，他喜欢的事情是躺在床上。 长得胖的好处就是逛街看到好看衣服时，基本上不需要看价钱，因为根本没有我的尺寸。许多人毕业了才后悔，当初为了读书，所以想说不谈恋爱，结果书没读，恋爱也没谈。 这蛮真实的啊。 真的耶。 这蛮真实的。 好，换我了。 对啊，对吧？对啊， 来了。 是啊， 我们一个非常强大的后盾叫做认真中的乡民。马克玛丽你们好，我是乡民，前身是认真中的乡民，这是我第七封的来信。不晓得我来信念出的时候到底是涨停板还是跌停板呢？ 跌停板。 是跌停板。 是跌停板。在涨停板的时候我们就会把你的信压到后面。 而且多可怕。 怎么样， 我多久没讲反青春点点社团了， 他就提到 挂号反青春点点社团应该已经倒闭了吧。 心有灵犀啊。这个宇宙好恐怖哦。 对啊， 有一种很巧妙，这个几率要怎么算啊，好恐怖哦。 他说他一直在思考关于写马克信箱的内容，希望我这封信是跟节目有缘，而且让人又不讨厌，又觉得偶尔会有思考价值的来信。首先我们来一个不免俗的称赞，就是5月7号播出的内容辗转联络上马克先生，了解了马克先生的想法之后，我觉得我也换了角度思考了来信。5月21号我的来信又再次被另类的利用上了。另类是怎样？ 这我不太理解了。 我个人感到非常的惊讶与开心，没想到我以为信件原本就这样结束了，还可以这样派得上用处，感谢两位。6月10号又再次被提到名字，我只是一个用耳朵去阅读着这本名为青春点点点有声书， 这本名为青春点点点的有声书， 而这本有声书已经持续了10年，还仍然继续不停写下新的一页。然后我在阅读当中顺便整理，听着很多人的故事，然后引发出我的想法跟心得而已。 但我必须要说，上一次啊，就是我们唱 MM 音乐教室，但现在就是因为飞碟的讨论区已经关掉，所以我们也没有剖歌词。认真中的乡民他在青春点点 PTT 的青春点点版，他自己空耳听出来，我觉得这个 超强。 对啊，好费时哦。 小时候呢，特殊节日大家都喜欢交换卡片，然后我就不知道写什么啊，就写恭喜你， 百事可乐， 祝福你 一帆风顺。 结果同学都会说，吼，你也没诚意耶， 步步高升。 但我之后如果要寄信的话，我就会想要写一封针对收信者的来信。嗯， 大丈夫哟。 好，我觉得你可能有点太烦恼关于跟我们之间的马克信箱要怎么互动了，会不会太影响你动笔呢？ 大丈夫哟。 马克信箱从以前到现在来信的听众，很多来信呢都是一个个人生的故事，而且每个故事都丰富了马克信箱的内容。但根据我自己的观察，马克信箱最能与主持人有共鸣或是引发反应的是感情类的来信。 嗯哼， 由于时空虫洞的关系，他在那边可以呼吁来信的听众在星期六的马克信箱时间尽量不要要求太多音效，因为我觉得好像只有冲水马桶哇跟掌声。怎么那么厉害？ 差不多差不多。对，还有狮吼， 还有狼嚎。 哦，对，不是狮吼啦，是狼嚎。 牛叫，把布把布，冲水马桶， 很长哎。 好的，认证中的乡民，乡民的信件主文开始。 哦，刚刚只是前言哦。 对对对，他说他觉得他个人的故事可能没有办法像很多马克信箱来信的听众，而且他又没有感情类的问题跟经验要分享。所以呢，今天的来信想围绕原本应该是很抽象的概念，但其实最后会是很实际的内容。原因可能是因为我看了日剧重版出来引发的想法。 嗯， 以下是我个人的浅见。梦想这个定义对很多人都不一样。在学生时期，很多人都是哦，课业成功，情场顺利，这就是我的梦想。但出了社会之后，开始有很大的分歧。朝着梦想的道路前进的时候，不免要说一句，能够成功到达自己梦想的人，并不是所有有梦想的人都办得到的。 嗯， 而且有的时候啊，你在追寻你梦想的同时，有的时候有人跑跑跑跑跑跑跑，哎，旁边有个路，哎，这边也可以去，哎，我去啦， 就走岔路啦，就被岔路吸引了。 但那条岔路或许不是你自己完成的梦想，但也许你是在协助别人完成梦想。 或是也有可能那条岔路也许不是你原本的梦想，但是跑了以后发现哎、欸、 好像不错哦， 其实这才是我的梦想哦， 也是有可能的。梦想在每个人的身上发酵，最后呈现出来的方式跟样子各有不同， 但比较大的几率是它真的就是一条岔路了。 嗯，可是最后你不能说它可能是最好或是最坏的。有一首英文歌是这样唱的， 有没有那么一首歌 ？You can't always get what you want. You can't always get what you want. But if you try, sometimes you find you get what you need. 你是真的知道这首歌吗？ 我不知道啊，我凭我自己的感觉唱的。不然你光看歌词，你是会唱是不是？ 我看。 你唱啊！呀，老你自己来呀、 啊。这什么歌啊？ 你是一个那么会写曲子的人 哦。你说要即兴唱哦？ 对啊。 You can't always get what you want. You can't always get what you want. 还你？ 哎、欸，他歌词不止这样哎、欸， 你要唱下一段哦。 我刚刚唱到 What you need 的哎、欸， 下一段还要再想一句新的哎、欸。But if you try something, you find you 走音了啊！You get what you need. 哇！好，大家有听到刚歌词在唱什么了吗？ 你不能总是得到你想要得到的。 他说他觉得这个很冷血的描述现实，不过即使这样还是很多人前仆后继的追寻梦想。他觉得梦想并不可怕，大部分的人害怕的是追寻的过程当中非常辛苦，或是偶尔质疑自己，不管是质疑自己或是周遭的人，反正最后就是害怕失败嘛， 一针见血。 但梦想失败了好像也没关系，因为一切都是过程，至少经历过的事情对以后的人生或多或少都是有帮助的啊。有点像是 Q&A 那本书或是那部电影，主角没有经历过那些事情，根本就不可能在百万猜谜中知道正确解答。没有梦想的朋友请不要难过，可能是你现在还没有想到，又或者一辈子没有梦想也没有关系，看着别人实现梦想的观察有时候也是一种快乐。 这不就是我们下个礼拜去演讲要讲的题目吗？ 啊，不然我们 把 这 封信带着，好了，对啊。 然后我们说有个听众他有一些很精辟的见解，我们就朗读给你看，这样子 蛮不错的。 嗯， 蛮不错的。 嗯，有时候看别人实现梦想也是一种快乐，而且有可能会分享到他成功的果实。像是我们明明没有经历过科学家、发明家痛苦的过程，但我们不就在享受他们成功的发现与创造吗？以上这些关于梦想或者不是梦想的内容，有一个很大的要素，就是你必须要活着才看得到。话题转回到重版出来，本剧当中某个角色说过一句话说，活着真好，来到这个世界上真是太好了。这么强烈又正面的力量让我开始觉得， 是女主角吗？ 嗯， 我完全可以感觉到她讲这句话的， 活着真好 的脸耶。 嗯，梦想成功与否，其实努力活着就是某个梦想的实践与成功了。老实说，我期待某天可以说出这句话，可是我现在不行，可能是有些梦想还没有实现。最后给可能听到这封信， 怎么要最后了？ 不行吗？ 不行，太快了。 那我们拢结喽。是一条不能靠近的禁地，我不需要成为其中阻塞的协议。Wow， 礼拜五的晚上赶路的朋友，都市的心脏，血压升高的 pump it up， 继续的塞吧，大声唱。礼拜五的晚上赶路的朋友，都市的心脏，血压升高的 pump it up。继续的塞吧，大声骂！哇滴滴隆，哇滴滴隆，哇滴滴隆，哇滴滴隆，哇滴滴隆，哇滴滴隆，哇滴滴隆，哇滴滴隆。台北猪猪撞，台北猪猪撞，我的猪猪场。拜吧滴滴隆，拜吧滴滴隆，拜吧滴滴隆，拜吧滴滴隆，拜吧滴滴隆，拜吧滴滴隆，拜吧滴滴隆，拜吧滴滴隆。整个台北的土地盖的滴滴隆，22K 的数字买不起任何移动，这样的游戏好比在玩大富翁。奢华的宾利停在松江路的文珠宫，哇哦，这个都市里进步的科技多了一只眼睛，让我看到了野蛮的文明，同时办到了把它当作武器。大马路上我们都心急，按喇叭会破坏我们心情，为了生活突然靠边停，差点车祸讲了三字经。哦，哇滴滴隆，哇滴滴隆，哇滴滴隆，哇滴滴隆，哇滴滴隆，哇滴滴隆，哇滴滴隆，哇滴滴隆。带把滴滴隆，带把滴滴隆，带把滴滴隆，带把滴滴隆，带把滴滴隆，带把滴滴隆，带把滴滴隆。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热气球升空， 光雕音乐会开演， 台东纳鹿湾欢迎你。 看见台东，就从纳鹿湾开始。 全台唯一获得饭店业金商奖肯定及 ISO 9001认证，纳鹿湾大酒店订房专线0800239888。 左右和你一起飞飞飞，超萌双人组左左右右，全新 EP 左右 iPlay CD 加 DVD 小书包限量超值组，7月8日开始预购。 全世界都有办法，那你想要跟我去哪？啦啦啦啦，空盖玉龙马后啦，和左右飞飞飞， 左右 iPlay 签唱会，7月24台北金华城，7月31高雄梦时代。风华唱片全面起飞。 大家好，我是 毕书尽。 欢迎大家多多来信寄到马克信箱，把你可能平常不敢打电话讲的，你想要练习写字的，想要知道寄信要怎么寄的，都可以写信给我们。我们的地址是台北市罗斯福路2段102号25楼飞碟电台马克信箱收。反正孩子们暑假闲着就闲着，动动笔吧。我是玛丽， 动动手，动动腰，动动脚，我是动动腰。 乡民呢，他说最后有给那个可能听到这封信关于聊梦想可是现在不知道该做什么的人，他想要给一个不负责任的小小想法，那就是你不讨厌那就去做吧，就去试试看吧，在不讨厌当中说不定会发现自己的喜欢哦。乡民有点紧张这封信会不会很沉重，因为他觉得他没有办法写出太搞笑的内容。 因为聊梦想这件事情本身就很沉重，很多人一听到就觉得哦，老梗哦，好烦、哦。 为什么都觉得老梗很烦？可是大家还是那么爱下梦想这个主题啊？是有个沟通的世代隔阂差距吗？还是 没有，可是这个东西还是很吃，就是还是非常非常多人喜欢听到被激励跟梦想的事情。 嗯， 对啊。只是我觉得太多人讲，然后反而会有一点。 过了， 对，有点过了。 乡民说他似乎已经被当初那些同学们说吼你也没诚意耶那句话给制约了。好的，希望你早日抛开他们的束缚。他后面呢还有要推荐影集跟日剧， 我听听。日剧可以 美国影集他要推荐 Person of Internet 疑犯追踪，总共有5季，目前迈向最后收尾，倒数最后一集。是 Nolan 家族中 Jonathan Nolan 担任执行制作。You are being watched， 故事描述美国政府请主角开发了机器 Watched watched。 我刚才说什么？ watched。 你说什么？ watched。 watched。 watched。 嗯。 watched。 嗯。 You are being watched。 嗯。 故事描述美国政府请主角开发的机器 The Machine。 The Machine。 The Machine。 Hey, right, you're awesome。 The Machine。 Yes。 可侦测恐怖攻击的大规模监测电脑系统，它可以预测有计划跟谋略的犯罪，那不就是那个吗？ 关键报告。 对啊。 Minority Report。 机器侦测的犯罪区有分为重要Riven 啊 Riven R-E-L-E-V-A-N-T R-E-L E E V-A-N-T Relevant。 那不是说前面后面连在一起就长长的念吗？ 对啊。 啊，为什么就是 real Relevant Relevant 啊，这边又 rela， 对，这边是 relevant， 这边要 re， 那边要 re， 不开心哦。 unhappy， unhappy， unhappy， yes， 分为重要跟不重要， irrelevant， irrelevant， irrelevant， irrelevant， ir， 什么啦？ ear， ear， relevant， irrelevant， relevant， irrelevant， vent， vent， vent， vent， vent。Irrelevant， 听众应该觉得他们也很想念，然后让你听说到底正确不正确，可是就偏偏只有我。Irrelevant， relevant， 我知道有一个问题了，就是因为中文我们可以不张开嘴巴讲话，可是英文不行。 Irrelevant。 就是你如果要把发音发得好的话，当然如果未来你熟了以后，你看外国人讲话，你就觉得他们嘴巴也没有很大啊。 嗯， 可是就是我们要先习惯，因为有些发音是中文没有的，所以譬如说 v 这个英文没有，除非你是主播，你从小就是温度， 温度， 所以就是 irrelevant， 就是每一个音节你都要把它发得很清楚。 irrelevant， 对啊，就是你每个都把它 irrelevant。 你每个都把它拆开，然后每一个你都不要想要用很快的东西把它带过，你每个都很慢的念 ear re le vent ear re le vent perfect， 这样就是非常棒。 ear relevant， 这样就是85%棒，对，很棒。 好，他会把重要的清单呈报给有关当局，但不重要的清单每晚会删除，这就是一个 bug 啊！你怎么会删除那些不重要的清单？你最起码要备份吧？每间公司谁不要备份？ 对， 对啊， 对， 那就跳过了。 他还有讲什么？我这部蛮有趣的啊。 他说因为收视率不高啦，然后 但还拍了5季耶， 嗯， 收视不高居然还可以撑5季。 第5季还没有开始前就已经有预告要收尾了，一季集数砍少，也只有13集。现在结尾的每一集都很像在看电影，然后他说情节特效也很不错。此外第5季第7集有讲到广播 DJ 的故事， 这么酷， 所以他觉得有兴趣也可以看一看。 嗯， 关于日剧他要推荐的是最后的餐厅，是一个日本同名漫画改编的。 嗯， 描述不知道为什么历史上的名人在死之前 都会穿越 时空 到那一家餐厅， 到这家名为天国之门的餐厅，然后每个历史名人的要求也都五花八门，餐厅的老板也就是厨师要满足这些历史人物的那些要求才可以让他们安心的离去。 这个蛮酷的。 嗯，听起来蛮可爱的。 对啊，这个编剧很酷。 感谢你的推荐，香明。 我们是否要迎接今晚的最后一封信了呢？ 是的，战战兢兢的迎接今晚最后一封来自于爱丽丝的留言。嗯嗯，今天跟着医院的护士团契，去了一家温泉饭店，总之就是一个放松身心灵的行程，还不错。早上先听了一场演讲，请到了洪英正老师，主题是男女大不同，但在场的男性只有老师一个人。男女大不同，你觉得要讲什么？ 是对谁讲啊？ 感觉他跟着医院的护士团契，感觉他们是不是就医院工作者，然后可能是护理师之类的。 你说照顾男女的心理层面的大不同吗？ 他说喜欢和爱是两个完全不同的。 谢谢老师哦。 喜欢的元素包括了正面评价、相似性、信任。这让我想到曾经有听众说，我喜欢玛丽因为我们一样都单身，这样的论点让马克觉得非常不合理。你不会因为我们某一方面一样而喜欢一个人，但是想想在暧昧阶段相似性蛮重要的。也有人制造假的相似性来证明我跟你有多合拍。对啊，这个相似性这件事很重要。就如果你是业务员，嗯，或是你常是要去提案的，你要说服人，就是这一件事找相似性超级重要的。你有时候看那个看一些书籍说教你怎么样拉近跟陌生人的距离也是、嗯、就是你不用很精，你不用应该说你自己要很刻意的去练习这件事情，但是不能让对方感觉到。对，就像我在可能我现在在跟婉丽讲话的时候，我可能就会不自觉的我自己有自觉的模仿吴玛丽的行为、表情，比如说我刚刚看到你的嘴角抽动笑了一下、然后我就跟你一起笑、然后这个东西会很微妙在对方的潜意识产生一种亲近感， 共鸣、 对对，就会觉得 我们是一样的。 但是这个你在看书的时候你会觉得天哪，这真的有用吗？因为那个书它直接就教你说，比如说如果对方摸摸鼻子你就跟着摸摸鼻子，是不是小时候我们在玩那个请你跟我这样做，我也跟你这样做，然后看他做什么啊、哦、你摸头啊我也摸头，你摆左手啊、哦、我也摆左手什么的。对，其实是一个这个样子。当然你不能就是表现很拙劣。 所以你现在熟能生巧咯？对于 没有啊，我没有在试图，我的人生就是不，我的人生就是很失败、在交际这方面。 哦，那你怎么不试试看呢？ 跟谁试？我没有要去推拉什么东西。对啦，就也许未来有机会的话应该要，对，可以做个实验，多多尝试。好，接下来老师要讲爱咯。爱的元素包括亲密、承诺、激情。 Passion. Yes. Passion. Passion. 是心灵跟肉体上的满足。 Body. 不管外貌有谁反对，所以有人会私奔不顾一切。这也让我想到云端情人的台词哦。我想每个谈恋爱的人都是疯子，就像是一种被社会所认可的精神错乱。哦，云端情人是在听14年的录音档马克大力推荐去看的。看完之后心里泛起了阵阵涟漪啊。也说到女生常常会把喜欢跟爱搞混，而男生会把爱跟喜欢划分得清清楚楚，但是爱跟性却怎么样也分不清。当然这都是大数，不代表每个男生女生都是如此，男女天生就有许多不同，了解接受运用不同，让生命更美好。最后工作人员呢帮我们大合照，有人说你要说地瓜，大家头上都冒问号， 为什么要讲地瓜啊？ 因为那个人就是说你说地瓜， 哼，地瓜 叶、地瓜叶、好勉强的笑哦。就是地瓜叶、 全场大概冷冻了一秒，就跟吴玛丽刚刚的反应一样，然后超应付的打哈哈哈哈哈哈。重点是工作人员真的说了地瓜，大妈们很开心的耶、yeah! 内心大翻白眼 My God， 我想要对工作人员说对不起，看得出来他充满了无奈及尴尬。吃完自助式午餐之后呢，就是自由时间咯。既然是温泉饭店，就会有泡温泉的行程，但参加这个活动呢，是单位擅自帮我们报名的，加上我也没有泳衣啊，也不想为这个买新的啊，原本想说随便在饭店的角落发呆拍照，但发现欸有裸汤欸，我就出自好奇心进去看看，竟然是认真全裸啊，不然咧，裸汤你不觉得我干嘛？ 因为台湾人真的太容易穿泳装泡温泉了 啊！ 真的，没跟你开玩笑。 为什么要这样啊？ 我不知道啊，就是没有那个习惯，可是又爱泡汤。 浴巾不能下水，由于呢实在太害羞了，所以我就在外区犹豫了十几分钟，最后还是进去泡咯。进去之后呢，其实围着浴巾游走了一阵子，跟池子里全裸的人们相比，我们超突兀的，你为什么还要围浴巾下去啊？ 害羞呗。 于是数了一、二、三，我们一起脱掉浴巾。 这才怪吧！ 很不错哎，是零突破。当下好像失去了些什么啊！没有浴巾，依然遮遮掩掩。我迅速的奔向水池，生平第一次的裸汤，太奇妙了。是有分男女的，若是混浴的话，我死也不会踏进去的。台湾有男女混浴裸汤吗？应该没有吧 沒有。 对啊，有的话应该是挤爆啦。让我大开眼界是大妈的豁达。室内呢约莫15人，面对窗户泡汤，大妈悠游自得，沿着池边走到窗边看风景，仿佛是她家客厅。也许是累了，直接就在池边平躺，只能说一览无遗。接着大妈就开始做弓箭步，欸，裸体弓箭步，超大动作，后腿完全伸直，手贴地板，头靠膝盖，这是瑜伽动作欸。当下内心超激动的，却不能表现出来，而且不敢直视，一直直视人家，只能用余光或不经意的转转头，关心她的一举一动。大妈柔软度超好，饭店除了我们，也有一般游客，所以也不确定她是不是学姐。感觉发现了新世界，请问马克玛丽有裸汤的经验吗？ 有啊， 有啊 ，of course， 有啊有啊。 哎、欸，跟女朋友单独那个不算裸汤哦。 我有跟就是陌生不认识的男生裸汤啊，也是有的。总觉得泡温泉都会有，也有跟大学同学裸汤啊。 男女混浴啊？ 男生啦。 哦， 对。总觉得泡温泉都会有奇妙的氛围哦。当兵的时候也是哦，那没有泡澡。 当兵的 你如果泡在那个鱼那个池子里面，被干到爆，真的会被干到爆。总觉得泡温泉都会有奇， 哎， 那 有人看到，呜， 而且那里面全部都是冷水， 好恶哦。 而且那个池超级大，超级超级大。 那是要从里面舀水出来洗， 那是舀水出来洗。你如果在里面泡汤，你真的是会被干到爆。总觉得泡温泉都会有奇妙的氛围，会让人不想说话，只想静静的坐着。就算余光看到人有人在拉筋，我还是想坐着。一直到最后，我还是很害羞，毕竟我的身体真的不好看。 谁说的呢？ 对啊，这都是你自己给自己的那个吧。池里除了大妈，也有青春紧致的肉体，真羡慕。不知道等我老了，会不会也像她一样呢？齿力无限。前阵子去阳明山看了绣球花，超美的，买了一球回家，大概撑了5天，有做成鸭花，但有些褪色了，分享给你们。哎，他把这个鸭花， 哦，好可爱哦！ 原来绣球花鸭会变成这个样子哦。 绣球花可以鸭哦，它不就圆圆的这样吗？ 还是拔下来？我不知道，不知道怎么做的。感谢你哦，爱丽丝。 歌曲，歌曲，歌曲，歌曲，歌曲，歌曲，歌曲，歌曲，歌曲，歌曲，歌曲，歌曲，歌曲，歌曲，歌曲，歌曲，歌曲，歌曲，歌曲，歌曲，歌曲，歌曲，歌曲，歌曲，歌曲，歌曲，歌曲，歌曲，歌曲，歌曲，歌曲，歌曲，歌曲，歌曲，歌曲，歌曲，歌曲，歌曲，歌曲，歌曲，歌曲，歌曲，歌曲，歌曲，歌曲，歌曲，歌曲，歌曲，歌曲，歌曲，歌曲，歌曲，歌曲，歌曲，歌曲，歌曲，歌曲，歌曲，歌曲，歌曲，歌曲，歌曲，歌曲，歌曲，歌曲，歌曲，歌曲，歌曲，歌曲，歌曲，歌曲，歌曲，歌曲，歌曲，歌曲，歌

才明白，要永恒多梦幻，这一秒的美好，下一刻就黯淡。问再多为什么，也不会有答案。但心里很清楚，以后有更多无缺的遗憾。我只能勇敢，学习释然，把离别的苦，思念的酸都看淡。人总要习惯，生命就是一站一站，不断在转换。我只能勇敢，顺其自然，谁叫我 最强摇滚乐团 YouTube 献给巴黎最感人的摇滚盛宴，请听环球 YouTube 合唱团《赤子之心》世界巡回演唱会 Invisible 巴黎现场。 挑战全台最长的遥控电刷车赛道 哦，在哪里呀？ 在高雄汉来饭店呢。 对呀，入住汉来的镜下标速住房专案，让我们今年暑假一边吹冷气，一边享受遥控电刷车快感。 爷爷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去玩耶！ 今年全家就去汉来飙一下，天天送住宿券，还有机会获得新加坡 F1 赛车假期。 高雄汉来饭店07-213-5766。 再看一眼，在重逢的那一天，最深的拥抱当作纪念，熟悉的人 还记得吗？我们的约定，7月23台北小巨蛋，我们不见不散。我是 Angela 张韶涵。 大家好，我是玲珑。 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这个周末你们要干嘛呢？ 这个周末，哎，我这个周末完全没事哎。 上礼拜你也这样讲，结果忙得要死。 他这个人就是很喜欢撒谎。 没有啊，上个周末我有讲我要去录 WTO 啊。 你明就一开始说你很无聊，你很闲。 有吗？我有说我要去录影吧。 有没 有啦。 这首歌曲来自于陈慧婷，明日我将以我的方式狂欢。跟你说声拜拜咯。 拜。 然而心已碎了个彻底，若还残留甜美的回忆，那多残酷 ，so cruel。明日且让荒芜终结感受，所有深刻绝望，随时间流放，放任狂热节拍，让高墙倒下。 中多利、尼莫、马林究竟是什么鱼吗？就带孩子来花莲远雄悦来大饭店参加孩子世界海洋总动员活动，探索6000种海洋生物，吃喝玩乐，暑假两人成行，再免费招待一名儿童。花莲远雄悦来大饭店03-8123-966。 0-6岁是发展迟缓儿疗愈的黄金时期，然而诞生在偏乡的迟缓儿，因为资源缺乏，成长之路总是渺茫。我是胡瓜，伊甸基金会邀您伸出援手，让每分钱在最需要的地方为迟缓儿提供成长的希望。请拨打支持专线02-2230-6685或上伊甸基金会官网。